废太子之类的事情都是不怎么得人心的，要大臣们支持自己谈何容易啊。他苦苦思索着方法，却始终不得要领。可就在这时啊，他的亲信太监兴安为他出了一个绝妙的好主意。不久之后的一天呢，朱祁钰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当时的内阁成员共六人，分别是首辅陈询、次辅高谷、阁员商禄、江渊、王一宁、萧咨，这六人就是当时文官集团的头目。他们进宫拜见朱祁钰，行礼完毕后等着听皇帝陛下有什么吩咐。可是等了半天，坐在上边这位仁兄却始终一言不发。过了好一会儿，皇帝陛下终于支支吾吾地说话了，可讲的内容啊，都是些如你们工作干得好、辛苦了之类的话。这六位大臣都是官场中久经考验的人物，那个个老奸巨猾，一听朱祁钰的口气就明白这位皇帝有很重要的话要说。他们面带笑容，嘴上说着不敢不敢，脑子里却在紧张地盘算着，做好了应对的准备。可朱祁钰说完这些套话后竟然宣布散会，搞得他们都摸不着头脑。难不成这位皇上染着风寒，神志不清，说两句废话，存心拿自己开涮？但不久之后他们就知道了答案。散会后，兴安分别找到了他们，给他们每个人送钱，具体的数额是首辅陈询、次辅高谷每人100两银子，其余四位阁员每人50两银子。只要具备基本的社会常识，你应该已经猜到那位太监兴安给皇帝陛下出的好主意就是行贿。皇帝向大臣行贿可谓是空前绝后，而行贿的数额也实在让人啼笑皆非，竟然只有100两。这就是兴安先生尽心竭力想的好办法，千古之下仍让人匪夷所思，感叹良久。看来小时候好好读书实在重要啊，这样将来即使做太监也能做个有文化有见识的太监。这六位仁兄拿着这点银子着实是哭笑不得，虽然明朝工资低，但这些重臣们自然有各种各样的计划外收，怎么会把这点钱放在眼里？但他们明白别的钱可以不收，这笔钱不能不要，这可不是讲廉洁的事，不收就是不给皇帝面子。收下了钱，他们得知了皇帝的意图，改立太子。不管是谁的钱，收下了钱就要帮人办事，这条原则始终都是适用的，更何况是皇帝的钱。六位大臣就算再吃黑也不敢黑皇帝陛下，于是他们纷纷表示同意，并建议马上再立太子。兴安搞定了这六位大人，便继续在群臣中活动，具体说来就是送钱，当然数额和之前差不多。出乎他意料的是啊，事情竟然十分顺利，群臣纷纷收下了钱，同意了改立太子的倡议。这自然不是因为收了那点钱的缘故，只是大家都知道朱祁钰的目的，不敢去得罪他而已。倒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装糊涂，立不上是王直就发扬了他老牌硬汉的本色。他万没有想到皇帝竟然出此下策，公然向大臣们行贿，所以当别人把那份钱拿给他时，他拍着桌子捶胸顿足地喊道：竟然有这种事儿，我们这些大臣今后怎么有脸见人呐？有没有脸见人都好，反正事情最终还是办成了。景泰三年，也就是公元1452年5月，朱祁镇的最后希望 皇太子朱见深被废，朱祁钰之子朱见济继任太子。在朱祁钰看来，千秋万世是就此定局，但他想不到的是啊，就在他风光无限的时候，一股潜流也正在暗中活动，而这股潜流的核心是一个满怀仇恨和报复的人。让我们回到四年前的正统十四年，也就是公元1449年8月18日。就在那一天，于谦挺身而出，承担了挽救帝国的重任，为万人推崇，并从此开始了他人生中最为光辉的历程。但就在那一天，另一个人的命运也被彻底改变。而今天命一去，唯有南迁可以避祸。这就是那一天徐成的发言。接下来他得到的回应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建议南迁之人该杀。这两句话就此决定了于谦和徐成的命运。于谦在众人的一致称赞推举下成为北京城的保卫者，光耀无比，而徐成得到的是太监金英的训斥，滚出去。然后他在众人的鄙视和嘲笑中踉踉跄跄地退出了大殿。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竟然会因为这句话被群臣耻笑，被看作贪生怕死的小人。他很明白自己的政治前途就此终结了。其实啊，很多人都想逃走，我不过是说出了他们心底的话，为何只归罪我一人呢？受到于谦的训斥，被众人冷眼相待的徐成失魂落魄地离开宫殿，向自己家走去，因为只有在那里他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可他想不到的是，还没等他到家，另一个打击又即将降临到他的身上。因为当他走到左掖门的时候，遇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江渊。江渊是徐成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事，时任翰林院侍讲学士，二人平时的关系也很好。而江渊见到徐成如此狼狈，便关心地问他发生了什么事儿。徐成十分感动，哭丧着脸说，我建议南迁，不合上意才落得这个地步啊。江渊好生安慰了徐成，让他先回家去好好休息，凡事必有转机，自己也会帮他说话的。然后江渊在徐成感激的目光中走进了大殿，他朝见朱祁钰后，便以洪亮的声音大义凛然地说道，南迁绝不可行，唯有固守一团。几个月后，江渊被任命为刑部侍郎、文渊阁大学士，成为朱祁钰的重臣。哎呦，这真是精彩的一幕啊。徐成绝望了，并不只是对自己的仕途绝望，也对人心绝望。当时无数的人都在谈论着逃跑，而自己的这套理论也很受支持。可当自己被训斥时，却没有一个人帮自己说话。那些原本贪生怕死的人一下子变成了主战派，转过来骂自己苟且贪生，动摇军心。这出人意料的戏剧性变化给徐成上了生动的一课，也让他认识到了世态炎凉的真意。这之后每天上朝时，很多人都会在暗地里对他指指点点，嘲笑地说道，哎哎，这不是那个建议南迁的胆小鬼吗？哈哈哈哈。而某些脾气大的大臣更是当着他的面给他难堪。这些侮辱对于一个饱读诗书、把名誉看得高于一切的读书人而言，比死亡更让人难以忍受。但徐成每天就是在这样冷遇和侮辱中按时上班上朝，因为他要活下去，生活也要继续下去， 不上班就没有俸禄，也养不活老婆孩子。窝囊的活着总比悲壮的死去要好，这就是徐成的人生哲学。人生中最难承受的并不是忍，而是等。徐成坚持下来，是因为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工作成绩终归会被人们所接受，自己总有翻身的那一天。可是事实又一次让他失望了，他工作成绩很好，可总是得不到提升。无奈之下，他只好去求自己的仇人于谦。于谦确实是个光明磊落的人，他并没有因为徐成建议南迁就不理睬他，而是主动向朱祁钰推荐此人。可是朱祁钰一听到徐成的名字，就说了一句重话：你说的不就是那个主张南迁的徐成吗？这个人呐，品行太差啊，不要管他。于谦没有办法，只能就此作罢。而徐成并不知道这一切，他误以为这是于谦从中作梗，从此在他的心中，一颗复仇的火种已经播下萌芽。被人侮辱和嘲讽，辛勤工作也得不到任何回报，只是因为当时说错了一句话，对于徐成来说，这确实是不公平的。他想改变自己的窘境，却又得不到任何人的帮助。冥思苦想之下，他竟然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改名字。在我们今天看来啊，这似乎是不可理解的，难道你换个马甲就不认识你了吗？可是在当年呢，情况确实如此，毕竟皇帝陛下日理万机，徐成改名字也不用通知他，更不用通告全国，到户籍地派出所备案，而只要到吏部说明一下就行。到这个提交升迁的时候，皇帝陛下也只是大略看一下名单而已，绝对不会深究有没有人改过名字。徐成抓住了这个空子，将他的名字改成了徐有贞。瞒天过海后，徐有贞果然等来了机会，他被外派山东为官。徐有贞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且具有很强的处理政务的能力，外派几年干得很好，之后凭借着自己的功绩被提升为左副都御史。对此啊，我曾有个疑问，因为左副都御史是督察院的第三号人物，有上朝的权利，也是皇帝经常要见的人，那朱祁钰为什么会认不出来这个所谓的徐有贞就是徐成呢？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想来啊，是皇帝陛下太忙了，早已不记得这个徐成的模样了。无论如何，徐有贞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但在他的心中，一刻也没有忘记过自己所受的侮辱和讽刺。他在静静地等待，等待着复仇机会的到来。朱祁钰得偿所愿，立了自己的儿子为皇位继承人，他终于呢松了一口气。在这场皇位归属的斗争中，他获得了胜利。可是这场胜利并没有持续多久，第二年11月，朱祁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的儿子帝国的未来继承者朱见济去世了。这下问题麻烦了，儿子死了倒没什么，问题在于朱祁钰只有这一个儿子，到哪里再去找一个皇位继承人呢？而更为麻烦的还在后头，很多大臣本来就对朱见深被废掉不满，便趁此机会要求复立，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反正你也没有儿子了，不如另外立一个吧。可是朱祁钰不那么想啊，他已经和朱祁镇撕破了脸，要是复立他的儿子为太子，将来反攻倒算，置自己于何地？可问题是，太子是一定要立的，偏偏自己又不争气，生不出儿子，这儿子可不是说生就能生的，

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三十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鹳窝。数百年来，这首民谣在我国北方地区祖辈相传，妇孺皆知。几个世纪以来，洪洞县古大槐树迁民遗址被海内外众多华夏子孙誉为家，称作祖，看作根，成为众人心目中的故乡。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洪洞大槐树的故事。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洪洞县隶属于山西省临汾地区管辖，地处山西省南部，临汾盆地北端，东以巍峨矗立的中镇霍山，西平峰峦叠嶂的吕梁山，川流不息的汾河水由北向南纵贯其间，是山西省第一人口大县。这里是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自然风光雄伟绮丽，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物古迹星罗棋布，人文资源古老独特，民俗风情绚丽多彩。洪洞古称神圣之邦，传说中演绎八卦太极图的伏羲，炼石补天团土造人的女娲，统领四方的黄帝，禅让天下的唐尧，体恤万民的虞舜，都曾在洪洞留下深深的印记。然而在这片土地上，流传最广的还是关于移民的故事。当年从山西洪洞大槐树地区走出来的人们，几乎遍布了大半个中国，如今在海外也有了大槐树的子子孙孙。可以说历史上的这几次移民，规模之大，影响之远，实属罕见。那么这到底是怎样的一次迁移？为什么会在山西？要了解其中的故事，我们还要回溯到元朝末年。据《洪洞县志》和《明史》记载，元朝末年政治黑暗，政府横征暴敛，元政府连年对外用兵，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加之黄淮流域水灾不断，饥荒频增，百姓苦不堪言，终于激起连绵十余年的红军金起义。元政府欲以残暴的镇压，争欲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两淮、山东、河北、河南百姓十亡七八，元末兵险的创伤未及医治，明初靖难之役又接踵而至，冀、鲁、豫、皖诸地深受其害，几成无人之地，连当朝皇帝朱元璋也不得不承认，中原诸州元冀战争受祸最惨，饥骸成丘，居民鲜少。 与原政府武力统治国家不同，明太祖朱元璋是个很有头脑的政治家，他知道用经济来发展国家。当时农业占国民经济的80%-90%，恢复农业离不开劳动力，快速恢复劳动力的办法就是移民。可以说当时山西是移民的不二之选，因为在中原战乱时，蒙古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父子统治的表里山河山西却是另外一种景象，相对显得安定，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四境安逸。较之于相邻诸省，山西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再者，外省也有大量难民流入山西，这使山西成了人口稠密的地区。洪洞等地土沃水族，人烟尤为稠密。明朝为了巩固新政权和发展经济，于是朱元璋决定将峡乡之民迁于宽乡，大量从山西往外地迁民，数十万的山西农民不得不被迫离开家乡，前往河南、河北、山东等地。凡丁多田少及有丁无田之家都在迁移之列，一场长达半个世纪的迁徙大潮由此展开。从洪武初年至永乐十五年，50余年期间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晋南是山西人口稠密之处，而洪洞又是当时晋南最大、人口最多的县。据记载，明朝时在洪洞城北二华里的贾村西侧有一座广济寺，为唐贞二年所建。寺院宏大，殿宇巍峨，僧众很多，香客不绝。寺旁有一棵树身数围、前遮数亩、阴藏树木的汉槐，车马大道从树荫下通过，汾河滩上的老窝在树上构窝筑巢，星罗棋布，甚为壮观。明朝政权在广济寺设局驻园，集中办理移民，发放凭照川资，大槐树下就成了移民荟萃之地。明洪武至永乐十五年间，吕夷山西民于京、冀、鲁、豫、皖、苏、鄂、秦、陇等10余省市。600多年来，移民子孙繁衍遍布全国以及海内外。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主要分布在河南、河北、山东、北京、安徽、江苏、湖北等地，少部分前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从山西前往上述各地的移民，后又转移到云南、四川、贵州、新疆及东北诸省。如此长时间大范围有组织的大规模迁徙，在我国历史上是罕见的，而将一方之民散移各地仅此一例而已。明政府推行移民垦荒、振兴农业的政策，虽然其目的是巩固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客观上缓和了社会矛盾，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移民垦荒中，国家发给耕牛、种子、土地，并免3年租税。经过移民的辛勤劳作，使原来荒凉地区的耕地面积大量增加，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对巩固边防和促进民族融合、文化交流也做出了贡献。民国初，洪洞村民景大起集资修建了碑亭、茶室等。碑亭建在原来的古大槐树处，亭虽不大，但雕梁画栋、飞檐斗拱，精巧玲珑。亭中树立青石碑一座，刻有古大槐树处5个立体大字。碑亭背面刻有碑文，简述移民事略。亭前靠西一侧建有茶室3间， 已被寻根游人歇气品茗。茶室每匾题字为饮水思源，碑南20余米处建有牌坊一座，横额雕刻着玉颜家树，另一面刻有印壁群生。祭祖小屋里贴着一张古槐后裔姓氏表，该表上共有450姓，大大超过了100家姓。他们都是600年前移民到全国各地的，经过搜集整理，供桌于墙，以便寻根查询。近年来，大陆民众竟修家谱族谱，海外同胞寻根祭祖，纷纷查询自己同大槐树的血缘关系。离家千里到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生活，这对老百姓来说并不容易接受。因此，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回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事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红桐大树下集合，限3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3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10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靠上家，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穿蚂蚱。10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至今在冀鲁豫一带，红桐大槐树移民后裔还被归纳为走起路来被抄手，小拇指甲是2个。被抄手走路是因为两手被成年累月反绑，遂成习惯。小拇指甲是2个，有的是说官兵怕移民路上逃跑，在每个人的小拇指甲上砍一刀做记号，有的是说移民将出生子女的双脚小指甲咬裂当记号，还有的说是移民一路上翻山越岭磕磕绊绊，双脚的小指甲碰伤了，裂成了2半。而由于两手被反绑，移民需要大小姐，就冲着押解的兵卒喊一嗓子，解开手俺要撒尿，时间一长懒得多费口舌，只喊一声解手，从此大小便又多了一个代名词。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拨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4口之家留1、6口之家留2、8口之家留3的比例迁徙。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出班，民怨即废，至于率须重促，甚至以戒，歇之以异行。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正因为如此，老百姓临离开红桐时，人人痛苦，个个流泪，他们托儿带女，扶老携幼，肩挑箩筐，手拄破棍，仰天长嚎，其状极为悲切。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挪挪蹭蹭，渐远乡景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老槐树下间的一簇簇老灌窝。于是大槐树和老窝窝就成为移民惜别家乡的标志。 这株古槐的形象便牢牢地刻在了所有移民的心中。古大槐树处迁民之后裔，经过几代十几代，大都不知道被迁前是何村何地，但都知道大槐树是故乡，这一点至今谁也没能忘却。古槐，我的故乡，从此融为一体，以后父传子，子传孙，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桐大槐树，祖先故里叫什么，大槐树下老窝窝，变成了流传的歌谣。 一城一往事，一站一世界，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如今虽然距离那次大移民已经过去了上百年，但一些关于大移民的传说和故事一直流传。移民在离开大槐树时恋恋不舍，到达新的定居地点后一片荒野，只好用自己辛勤的双手建屋造房，开荒种地，不论干什么都会联想起故乡的山山水水。为了寄托对故乡的苦恋，大多在自己新居的院子里大门口栽种槐树，以表对故乡的留恋和怀念之情。有些移民到迁徙地后以原籍命名村民，如北京郊区有赵成营、洪桐营、蒲州营、长子营等，表明这些居民是当年从赵城、洪桐等地迁去的。河南确山县有槐树庙村、大槐树村、槐树庄村，古槐移民更是在家庙祠堂的楹额上铭记了纪念的文字，以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明初有个袁公正，字成甫，曾随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战，屡建战功，官拜镇威将军。明朝统一后首要的大计是移民垦荒，袁公正又自动报名，举家从洪桐迁至山东曹县黄冈集落户，当时很受朱元璋欣赏，亲赐一块袁氏题名玉碑，还给他提升了三级头衔。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约20公里处的关王庙北土曹州安居旧家风。古冈直槐三五株，铭记晋中父老情，卧雪传说留千古，后坤霞蔚赛晋松。河北省定县沙河古道上有一个万户人家的大村庄，然而人们现在仍称为一家庄，其缘由正是由于明朝的移民。传说远在500年前，有一对青年夫妇从山西洪桐大槐树下逃荒到此落户，临走之前这对夫妻请算命先生卜了一卦。算命先生说，天黄黄，地黄黄，平安无事上东方。当问到何处落脚时，算命先生又说，你们一见到鱼上树，牛上房，安家落户，保无恙。算命先生之说当然不足为信，他们可能看到一些难民大都逃往河南、河北一带，为迎合难民心理才这么说的。至于平安之说更是无稽之谈了，饿死冻死的难民在路上何止千千万万。不管怎样，这一对青年夫妇带着两个孩子总算侥幸活上来了。来到河北定县沙河一带，此时正好赶上沙河发大水，河水泛滥，沿岸的村庄被洪水冲毁，庄稼淹没，当地人早就投亲靠友搬迁了。这一对青年夫妇被洪水阻于沙河南岸，乞讨度日。洪水下去之后，房屋被洪水淤泥漫得只剩下房顶，大树也只留有树梢，田园变成了沙丘，无主沙滩成了淤泥地，到处是荒茂的杂草， 只见牧童牵着牛羊来这里放牧，牛跑到屋顶上吃草，就想起逃荒之前算命先生说的话来，心想这不是牛上了房吗？这对年轻夫妇拔草的时候，又发现一些死猫烂狗晒干的死小鱼一起挂在树梢上。这一对青年夫妇高兴地说，这不是鱼上树了吗？从此以后就在此地住下来。夫妻俩节食俭用，精打细算，还购置了些农活，逐渐富裕起来。沙河也向北移了，他们也就在这沙河古道上盖起了房屋，定居下来。过了些年，除了红童来的两个男孩外，又生了六个男孩子。后来生活越来越富裕，八个孩子都结了婚，而且有了孙子重孙。据说这一家发展到81口才分家，后来人口越来越多，村子越来越大，但是一家庄的称呼仍然没变。传说固然有演绎的部分，但是这段历史却真实可信。在大槐树处有一牌坊，建于1914年，牌坊四角三腿，飞檐斗拱，浮雕彩绘，匾额诗风，古色古香，甚是典雅。横额雕刻玉颜家树，背面是荫蔽群生。这八个字既是对古大槐树的赞誉，也是对先民先祖的纪念。其中还有一段故事，明末李自成义军一路经洪洞杀向北京，在洪洞休息后，首领们连下拔营起寨的命令，兵马岿然不动。原来士兵们成群结队拈香合表，到大槐树下烧香焚纸，叩头参拜，祭奠先祖。义军多为河南、陕西人，他们是古槐后裔，来到祖先发祥之地，互相转告参拜古槐，寄托思乡之情。首领们知情后，干脆陆办丰盛的贡品，列队前往古槐祭祖。在洪洞境内，义军经过之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视百姓为乡亲，连军粮马草也不在洪洞征收。又有600多年过去了，汉代古槐已不复存在，消失在历史的风尘之中，而同根叶生其旁的第三代槐树则枝叶繁茂，充满活力，在祖国的大地上遍布着古大槐树千名之后裔，槐乡的后裔已遍布全国20多个省、400多个县，有的还远在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新中国成立后，这里游人不断，他们千里迢迢寻根认祖，有的来自南海之滨，有的来自长城脚下，还有来自异国他乡的海外侨胞。这些炎黄子孙也像古槐一样，一代又一代繁衍在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地球东西、世界各地。他们牢记父辈昔日背井离乡、漂流四方之苦，继承祖业艰苦奋斗。遥想当年祖辈们扶老携幼，被逼离乡背井，在频频回首遥望大槐树和老窝窝时，洒下了多少伤心泪。好了，说到这里，我们本期节目就要结束了，下期再见。 繁星如许，明月 生水融入，如何细数你水暖为水寒，换不回一人路过。尝尽悲欢离合人间苦，却怎么咫尺天涯陌路。痴也心素痴亦度，痴情在相负，愿为你拼尽柔情傲骨。忘情相思红颜凋零处，我只愿与你朝朝暮暮。